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老张的哲学》今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剧改编自老舍1926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老北京德胜门外一干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在时代洪流当中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还有各自追寻的梦。导演李伯南在研究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和创新，使得这部老作品焕然一新。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今晚继续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这部剧融入了意大利即兴喜剧、法国喜剧和中国传统喜剧的表演手法，创造性地将热情洋溢的即兴表演风格和扎实的现实主义表演融为一炉。孟京辉另外一部经典戏剧作品《我爱某某某》今晚继续在蜂巢剧场上演。这部剧用一种先锋姿态去缅怀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而这种实验形式的外壳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时代疯狂的探索的超现实的特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冰消河开，北京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房山区旅游的市民会发现，拒马河不仅水更清，而且还将修建近20公里的慢行休闲廊道，形成蜿蜒拒马河秀美18度的景致。据介绍，规划当中的旅游休闲廊道长度超过19公里，位于5度到18度之间。近日，某大型旅游网站发布了春节后旅游产品价格指数和性价比榜单。从目前的销售数据来看，不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节后出游都有比较大的降幅，其中国内的海南三亚、境外的泰国等东南亚目的地降幅超过了50%。相比春节假期，三亚的机票和酒店价格大幅回落，三月份三亚旅游跟团游和自由行均价都在3000元左右。除了三亚，三月上旬天津、厦门、广州、长白山等地的酒店价格普遍下降了30%甚至更多。出境游方面，最热门的泰国游价格也同样腰斩，同时一些航空公司也开始在节后推出促销优惠。其中卡塔尔航空方面表示，目前已经推出全球机票促销活动，部分票价7折优惠。三四月份正是各地赏花游的旺季，今年赏花的最佳时节预计在3月15号到4月15号，由部分旅行社推出了系列自由行产品，比如去西藏林芝，相比往年优惠了1000多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确实下午天气非常晴朗，光照也比较好。不过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气温也比较低，还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0上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两个是好闺蜜。 哎呀，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啊！ 哎呀， 终于承认了。 哎呀， 哎呦我的天，这今天是什么风格啊？这赵亮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有一部电影特别适合他，带着我一块去看啊。而且明天就特别适合去 啊！张帆以为是《红海行动》啊，就是《红海行动》是要看，分着看啊。 嗯， 这个要手拉手一块儿去看。 对，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闺蜜。 哎， 真的啊，这两天好像被其他的电影的宣传攻势淹没了不少啊。 嗯， 因为从明天开始，好像几部大片都来了。 对， 嗯 啊，这个，然后这闺蜜好像就悄无声息了， 嗯， 是不是？ 嗯， 哎， 但是有一种电影，人家说就适合叫你带着你的闺蜜一块儿去看啊，就叫闺蜜。 对，有这个，你看这个电影它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电影产业，虽然我们说啊，还是电影院还是被这个比较受到就是大家所瞩目的、共同瞩目的一些大众的电影所可以说是大包大揽吧，对吧？ 嗯， 哎， 嗯， 但是呢。有一些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或者叫类型化的电影。 嗯， 你比如说，咱们节目里面不常说的一些恐怖片，尤其是国产的恐怖片。 嗯 啊， 比如《闺蜜》 啊，还恐怖片呢，这是。哎，还有 对男生来说是恐怖片， 还有这个特别类型化的啊。 啊， 除非它这个上升到就是大家关注到大众口碑或者大家议题的这样一个高度，比如说《前任》。是吧？哎， 哦，前任，哎，春节前嘛，嗯，前任，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闺蜜你可以带着闺蜜去看， 嗯， 前任呢你就不好带着前任去看。 他们说看完了然后再找， 再找前任呢？我的天哪！哎，所以说这个闺蜜就属于这种类型哈。 嗯， 反正这个一般来说呢，电影的观众啊，他们说是还是分的比较细致的。 对对对， 大体的市场就是分为叫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 哦， 指的是就是受众的类型， 男性题材，男性题材， 女性题材。 嗯， 这个不仅仅是电影，追根溯源，从文学上，尤其我们说现在这个网络文学啊，大家不信，你们随便点开一个就是网上的这个文学网站， 嗯， 什么都行啊，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频道分的细致的， 嗯 啊， 嗯， 有按题材分的，有按类型分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按性别分的。 哦， 啊，如果比如说我是男生，我不小心点错了，进到女生那个频道里面去了， 嗯， 哎呦，我就不可自拔了，哦，我就不可自拔了， 嗯， 哎，我就发现，哎呦，这女生这看这个。这啥呀？这是哎，我这个是这个现在是分的比较细的这个市场啊， 是男性文学题材，男性文学题材。 其实再往前，就是今天说这话题，我就想了一下 啊， 最早我有这种感觉的，就是说 感觉 男孩看东西跟女孩看东西不一样。 嗯， 哎，我比较早的感觉是想起了我高中的时候。 嗯， 高中时候我有一个同桌的他嘛， 你那时候就只看女生，女生只看男生嘛，这肯定不一样。 我那同桌的他呀，他天天看言情小说， 你说就我那个年代，那九十年代末期啊，言情小说大行其道。 嗯， 我也看过他看的言情小说。 嗯， 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看那个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就都是差不多的啊。这里边有几大元素：第一点爱情，第二点就是公主啊，第三点就是说不停的幻想。 是你的同桌是吧？ 我的同桌， 女生。 对。但是 他你也跟女生同过桌、啊、 不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一直都跟我这样的。 他每一部小说他都看得稀里哗啦的、 哦、 不是撕的稀里哗啦、 嗯、 哭的稀里哗啦、 哭的稀里哗啦、嗯、 然后我还得帮他打掩护啊、 嗯、 是吧、 嗯、 我就不明白，我说这都差不多的剧情，你有什么可稀里哗啦的、嗯、哎，他还真是每一部都投入其中、嗯、啊。而那时候男孩看什么呢啊、当然有大家共同看的啦，就是也得帮着打掩护的、 嗯、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一些杂志。 哦、你还是个不看武侠小说的人。 对、我不看武侠小说、我那时候看一些漫画嘛，对吧、名字我就不说了、怕现在小孩学坏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都共同看的、当代歌坛，哎，有没有记得这个杂志的啊？那被没收了多少、是吧？ 所以说你看的这叫什么、这叫趋向于男性向的。 对 啊， 这个 男性的 还有一些，你像有时候那时候看杂志用的挺贵的呢，就都大彩页的、NBA 啊什么，这都不说了、还有我们班上有军迷，就从小就喜欢、 这个肯定是大部分是男性题材的，这没有办法，没有问题。 然后有一个题材我就觉得它特别奇怪，奇怪在哪儿哈，就是按理说你比如说文学诗词，哎，你看这个，你说诗词是男性倾向女性倾向， 那就看豪放派婉约派了。 我们不是，我们班你会发现这样啊，中国历史它也是这样啊、似乎啊，你一提到这些写诗写词，好像那个女人她是更感性啊、是吧，好像她这方面的创作接受，她愿意挥发，愿意书写。但是你看往往写得好的大家的还以男的居多。 你说的是厨子。啊、这个没办法，后来你就发现了自己其实身体里住着一个人。 哎，每一个男人啊，他要是那个 一半嘛，一半嘛， 对，真是一半一半。首先他是女人生的、对吧，其次他身体里还住着。 你解释这么半天就想解释闺蜜这个电影，他不仅是给女闺蜜们看的，他还适合你跟我去看，是这意思。 哎呀所以为什么啊，我要跟你一块看这电影啊，我觉得真是啊，得换换口味了。 但是不带这么挖古人的啊，威廉斯斯警告你啊，他说两位今天是要反串吗？好期待啊。这都无所谓，这说挺好嘛，对吧、后面他问，他说看谁更像魔人的小妖精。 这样吧，我演魔人。 对。你演那墨、啊。今天以闺蜜来跟大家开个头，说说您心目当中，或者说您回忆起来您觉得最好看的一部女性电影。 哎， 好吧， 哎， 我们今天不管是男性听众还是女性听众，我相信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些啊，不白说，因为很多的女性电影或者女性题材的电影，其实不光是女性受众啊，对吧？以女性为主角的，以他们为核心的，或者是女导演的作品，其实在广义上都可以叫做女性电影。 女性电影，对对对。 那么您最爱看的一部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跟张亮说呢，说其实这我们能列举的太多太多，一会儿我们接着说，先来说说这个闺蜜。刚才提到闺蜜这部电影有多少人看过，我们先来调查一下，因为这应该是三年前的第一部吧，没记错的话。 是啊，这个前一阵子还跟一位老师聊起过啊，这聊过这个电影。 你还有闺蜜老师？ 不是，这老师不是闺蜜。他说这个，这老师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就是他说这个电影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他本身他是一老头啊。我说你、 他说到这部电影 啊，他说到闺蜜了，哎呦，我就很诧异哦。后来我才想起来，人家是那个负责电影审查的啊、 哦， 他必须得看，必须得看 啊。当时他就给这个闺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啊，他说这样的电影啊，这个可能有人爱看，他说反正我是不爱看啊，他觉得很闹啊，没什么意思啊，也不够怎么说呢，不够有什么新鲜的，这个比较值得我们去汲取的这样的营养来看啊，这是一个、 这个高度看的 啊，这是一个比较有学识的负责审片的老爷爷啊，他的观点啊， 难怪。 但是他说他的小孙女 爱看， 爱看，爱的不行啊， 你看。你就说一部电影，这各种不同的口味的人来看，他的确他能得出不同结论来，有时候截然不一样。那这样啊，我们刚才说到闺蜜这个二，明天就要来是吧？ 哎， 明天就要来了。这个但到底这个闺蜜她讲了一个什么样故事？这个二她又是从何说起呢？我们先来听一个闺蜜二的这个预告片，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闺蜜二她从何而来啊？她是要说什么？ 我要结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生日 party。 决定和我的闺蜜分开。 这 就不见了， 这就不见了。 你刚才 不 才 到，就已经放掉了。 你看， 好 多 奇迹。通知奶奶，通知。 I was so hurt last night. Are you still hurting today? 那么多的情调一定不是好事，怎么办？ 除了前面那一声我要结婚了啊，然后我要跟我的闺蜜们来一次最后的单身 party， 基本上你听后面的节奏，你不会以为这是一个说闺蜜的电影， 嗯， 这完全是一个公路电影的做派， 对对对对， 是吧？哎，而且 动作片 当中有一声，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嗯， 就是那个像牛一样的叫声，不是那头牛叫啊， 嗯， 是像牛一样叫声的一声吼，那个一声吼，嗯，那个是谁？那个是迈克尔泰森， 嗯 啊，泰森在这部电影里有客串，闺蜜啊 啊， 所以咱们俩其实也算啊，泰森都来了嘛， 对。我是主要看闺蜜，你看那个二啊，我看泰森啊，我看泰森，你看美女啊， 哎。这部的这个副标题叫做“无二不作”， 无二不作， 无二不作， 对对对，嗯，所以没有你他做不起来啊。 哎呀， 忙里偷闲说了啊，他不去看啊，就冲着电影名，肯定不看啊。 啊，为什么？ 他说女闺蜜太闹腾，男闺蜜，也不看， 不是 风格比较委婉啊。他说都不是我的菜啊。 哎呦， 嗯， 这个其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女性朋友们多少你肯定是有闺蜜的， 嗯 啊，你得有话说是吧， 嗯， 有些话是不方便跟异性说的， 嗯， 那肯定是有闺蜜嘛， 嗯，没 错，我们刚才是形象比喻一下，我说我们俩私下来说有些话呢，他也不方便跟别人说，所以这叫男闺蜜， 嗯， 是吧， 是男的，你说这哥们儿是吧， 嗯， 那女的那就是闺蜜， 闺蜜， 哎， 嗯， 所以其实这个闺蜜这个电影的名字， 嗯， 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属性， 嗯， 哎，它就是为了让你跟你的闺蜜一块儿去看，嗯 嗯。说到刚才这个《闺蜜二》，明天要上的这部新电影，嗯，大家对那个老的，就是过去那个故事，其实它是有延续的啊，它并不是一个像前任是系列作品， 嗯， 对吧？它其实没有多少延续。那么这部电影是有延续的，还记得那个老故事吗？ 嗯， 我不知道各位对那个老故事是什么样的评价，因为当年啊，在我没记错，应该是一五年的作品哈。 嗯， 一五年他拿到了2亿的票房。 嗯， 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那当然。 然后呢，这个豆瓣评分呢？ 嗯 啊，你刚才说那个比较委婉， 嗯， 是吧？ 嗨， 一个5.4的分。 嗯， 所以呢，有很多人对这个闺蜜呢，其实是有某种这个异样的眼光来看她的。 嗯 嗯， 嗯，到底她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其实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片段来回忆一下，帮大家啊，如果你还没看过，也帮你熟悉一下。看看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他们所说的特别狗血， 嗯， 啊，这个第一个片段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就是其实讲三个女人一台戏嘛，啊，三个女人当中总有一个女人要出点事儿， 嗯， 什么事儿呢？失恋了， 哎， 啊，就是被人甩了， 嗯， 这个时候呢，俩人要安慰她， 嗯， 怎么安慰的呀？就是那天晚上失恋之后，不行，这根本过不去了，就是人生从此就完结了，怎么办呢？要上天台。 哎呦， 其实上天台没干别的啊， 哎， 躺天台上 啊，哈， 躺下了， 哎， 躺下之后呢，俩闺蜜就来劝她， 嗯， 哎，你听这个劝法，你看男士一般不是这样来劝哥们儿，啊， 嗯， 但是女士呢就 闺蜜之间 特别，哎呀，太温柔了， 嗯， 你得仔细听。 喜欢，希望我陪你回房间好不好？这里你会躺得不舒服的。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林哲他是配不上你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最好的。希文，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很想分担你的难过，你不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你要快一点站起来，要比以前更开心，知道吗？平时我不开心都是你来安慰我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想要躺在这里一夜，那 也会陪着你一起一起。 注意听啊，刚才说了，如果你要躺在这里躺一夜，我们俩一定会陪着你，这俩人劝一人啊。 嗯， 哎，这个画风一变，第二天了，你听下面的台词。 亲爱的啊，我陪你去换一件衣服，让你去洗洗澡，舒服一点好不好？ 对啊， 就你听这个感觉，你觉得可能这陪躺了一夜，对吧？ 嗯。 然后跟着亲爱的，你就换件衣服，不是这样的。 嗯。 这俩人其实是从那个房间出来以后，发现啊还躺着呢，来来来，回去换件衣服。哎，我就想起来，刚才不是说陪你躺一夜吗？哎、 太有招了、啊， 闺蜜啊！ 啊哎，这 后面就不给大家听了啊，后面就是帮他洗洗涮涮的事了。 这得看是吧？你还得看这个电影啊。其实你说这个这样的桥段啊，就是好朋友啊，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失恋了 啊。一般这个那肯定失恋肯定得找朋友嘛，对吧？你幸福的时候大家都 各有各的幸福， 哎，对，就都 享受去了， 都隐藏了嘛，对吧？ 享受。 哎，可能我们这个想不起来自己失恋的时候，也能想起来别人失恋自己高兴的时候，是吧？ 你这么幸灾乐祸。 哎，你会发现啊，这种题材生活当中常见， 嗯， 而且呢，这个影视当中也经常用这样的这个桥段啊， 有冲突嘛， 哎，然后你会发现，这男哥们儿跟女闺蜜，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 对， 是吧？这男哥们儿呢好啊，就认为你失恋了好啊， 嗯，你又回到我的怀抱了， 不是， 你又回到大家伙的怀抱了。 哎呀， 不小心 失恋了有两个好啊，第一个好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不错啊，又能咱们这个哥几个一块儿干点麻了，对吧？哎，再一个好就是，那你意味着无数的可能性啊！哎，我一说这个，大家想起来无数个电影，对吧？比较近的，比如说《北京爱情故事》，是吧？哎，我是哥们儿什么带你夜店，玩去，是吧？哎， 包括《前任》里面不是也有吗？ 对，有一个电影，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宿醉， 哦， 这是 哎呦，这是被评论当中提到的最多的了啊！ 美国的一个神片， 说它像哪部片子？宿醉， 哎，这个说是闺蜜，就是中国女版的宿醉， 宿醉 啊。这个宿醉呢，其实就很搞笑，几个哥们儿，有一个是新郎，那几个都当伴郎嘛。哎呦，那你马上结婚了，那他们美国有那传统，就是参加最后一次叫单身 疯狂单身 party。 哎，对，单身 party 之后，几个人就宿醉了嘛。早上醒了一上，坏了，新郎没了。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了啊。然后就是这个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啊，回去寻找种种的线索啊，然后遭遇了麻烦。这个呢，就是被称为这个。一个比较典型的男性的小众的电影啊，正好跟闺蜜是隔江相对， 刚好中国这边拍的女版宿醉啊， 对啊， 这个闺蜜二，我们刚才听了这个失恋之后是怎么女伴怎么安慰她，就是闺蜜怎么安慰她，怎么安慰她啊？其实我觉得功劳都不大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第一部当中，她除了这个闺蜜安慰她之外，还有人也会安慰她，你就看啊，闺蜜在这种时候，患难时刻见真情嘛，对吧？我看到有人评论说，你看闺蜜这么的安慰她，这么对她的好， 没 有没 有没 有 没有， 只有一种有用处啊，只有一种人对她有用处。你听下面这个片段，下面要登场的是余文乐啊。第一部里面几大主角，你看啊，这个钟汉良上了，余文乐上了，还有那个 F 四里面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小胡子那个，忘了，就那也上了。我们听听余文乐安慰她，人家说啊，这安慰才是有价值的。 没有吃， 可能因为雨太大了。 闭上吧。 啊，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冷啊！ 这背景介绍啊，这俩人在雨夜里面其实是相互不认识的。就是因为女的喝醉了，跑那男的那个包间里一块唱首歌。 偶遇了。 干嘛？ 没想到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对我最好的人竟然是一个陌生人，而且下那么大的雨，你还陪我等着，你还把外套借给我穿，你还替我在西木兰里唱了二十几遍，你还陪我喝酒了一整个晚上，我说。 这个刚才太激烈了，您都没听懂他说什么是吧？ 我估计余文乐也没听懂啊。 余文乐光 顾着堵他嘴了。 嗯， 这个我失恋了啊，我这么痛苦，没想到一个陌生人啊、陪我唱歌，陪我喝酒、还把他的衣服给我穿， 嗯， 然后就感动一塌糊涂，就基本上就快以身相没有啊，这还没有、还没有以身相许、但是人家评论就说，你看啊，俩闺蜜对他那么的好，谁说没人陪你了？你失恋以后第一时间就是俩人陪着你的，没用啊，都抵不上这一个余文乐的出现。 哎，这个就是看到什么呢？失恋了，失恋的时候，这个人呐、他是相当的敏感和脆弱的啊 啊，他只对异性敏感， 任何一点都可能引起他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啊。我还记得呀，这个若干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女性啊，她呢不是失恋 ，喝醉了， 不是，哎，也不是失恋， 你包间 也不是喝醉，我哪有包间啊？她是这个。千里迢迢啊，来到北京，来这个重新开始自己的 新生活、 职业生涯 哦 啊。然后呢，我这在北京就我一个朋友啊啊，我这个就大早上呐，凌晨 这么开眼了， 四五点呢，我就去接他去了。哎呀，接他之后啊，嚯，这看见街上的路灯，也想起自己的家乡啊，看见这个街上的这个行人。背着大包小裹的啊，这个外卖店，咱这个什么超市外面的大货车，也想起自己的家乡。哎呦，总之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女性的情感，其实，在某一段时期，你千万不能跟她讲道理，啊，然后呢，你还得夸她，哎，这样她才能够平稳的度过那么一段就是比较脆弱、比较敏感的时期。哎， 你说那个时候练的这台词是吧？ 哎，什么呀？就是你想当闺蜜，你想当好闺蜜，首先你得永远去当那个。配角啊，那就为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你啊，是吧？就人家脆弱的时候、敏感的时候需要你。 不是，你这种角色不应该不叫闺蜜 啊，那 叫蓝颜嘛。 蓝颜是吧？ 是吧？ 对对对，男闺蜜受伤他也找我。 窦尔敦嘛。 哎，那叫蓝脸。哎我天哪。 这个说到这儿了啊，最后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这样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个闺蜜第一部，帮大家回忆啊，继续回忆。第一部里面其实到最后是这个导演啊，他在这个戏里面他有穿插，最后他也是以采访的形式来问这几位，就是三位，这三个女人台戏啊，这三位闺蜜，问他们关于自己今后的计划。哎，就提到了这个第二部他怎么样开始。第二部一开始我们刚听到他说要结婚了，然后要进行最后一场这个叫做单身 party。 嗯， 实际上他们去的是第二部去的越南嘛。 嗯， 哎，但是我就听这个第一部里面好像没说去越南啊， 没说 啊。你听一听他们到底去的是哪儿，我们听一听最后这段。 你们应该快到三十了，然后我知道你们有一个计划，就是一起去旅行。 对，有计划要就是去出去，但是我们没有计划去什么地方。对，只是想当天再做决定，到机场再做决定。 嗯，那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们就决定要活在当下。 罗马，我们要来了 ，Girls, are you ready? 听清楚了啊，清清楚楚说的是罗马，我们要来了。 嗯。 哎，怎么第二步就跑越南？资金可能啊，这开玩笑啊。这个第二步里面一开始就说了，他们去了越南。这个好像总有一种第一步啊，雨过天晴。 嗯， 就这三位呢，一下，所以第二步跟第一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啊！第二步他们是遭遇了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危机， 叫做三个人好像有点像是什么、去冒险去了。 对，有点这个意思。 公路电影。 哎，没错啊，就走上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的这样的模式。 但是说到这个公路电影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最近这么几年以来，你像我们今天推送里面提到的什么泰囧啊，心花怒放啊，是吧？还有这个唐探，心花怒放应该叫 心花怒放， 然后唐探系列基本上都是走的是这个叫公路电影，公路喜剧的影子，但是这种路线好像都缺少了叫女性在当中 这个 主角。 这 个 闺蜜她是很明确的叫属于叫女性电影啊。其实说到女性电影，它也含着很多的概念，比如说是女导演拍的啊， 对， 还是专给女性看的啊。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就跟大家伙说一说，有没有您心中觉得、 最好的那个 最好看的女性电影啊。 好了，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等待您最喜欢的那部女性电影。记住，先加个关注，您是这个爱好，直接在那个左下角啊，点那个键盘，然后输入，或者您看了我们文章之后在底下留言都可以， 都可以。哎，也有人说以后这文学和电影啊就不分男女了啊 啊， 大家都可以看，我认为也颇有道理啊。 好， 一会儿接着聊。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chael， 对， 二

《闺蜜》这部戏引发的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联想啊，就是我们所看过的那些女性电影。 嗯嗯，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是一对男闺蜜。 没想到朋友们对女性电影这么感兴趣啊，很多朋友纷纷发来了让我们在词典和各种这个电影资料当中要去翻到的名字，是吧？刚才赵亮一直在查，依旧这位朋友发来的女性电影。女性电影我们刚才说了，让您觉得最好看的或者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呢？ 嗯， 依旧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啊，这真的是振聋发聩啊，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我就别说看了，我听都没听过，真没听过啊。 这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小，我大概一二年级， 嗯， 或者最多不超过三年级啊， 嗯， 那个时候的电影，我差不多是记得是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 嗯。 你刚才看了一眼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印象？ 没有印象、啊、对，小木说，他说、 嗯、 上大学这个电影蒙太奇课啊， 嗯， 有一位女老师一学期只用了一个电影当案例，就是时尚女魔头那个开场。 哦， 我们记得那个开场非常经典啊，他的那个速度非常快，就节奏非常快、嗯、他说一个学期也看吐了，但是我的女同学们看得津津有味。 时尚女魔头是梅丽尔·斯特 里普，对对对对， 是吗？ 就是典型的，那是一个女性电影，叫时尚、 哦、 然后呢这个时尚界的这么一个特别、 嗯、 有成就的这么一个老板、 啊、霸道老板、 哎、霸道老板、啊、对对对、啊、 嗯，这个女性电影究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或者说您看过的最好看的一部女性电影到底叫什么名字，把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 嗯， 我刚才说两种方式，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您看见那个首页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键盘，点它，然后有一个对话框，直接输入就可以。或者您愿意看看我们今天推送，我们今天推送的题目叫做《相爱相杀的闺蜜又来了》。 嗯， 小主，您打算如何处置？您点开看了以后，也可以在底下直接给我们留言也行。 嗯 啊， 今天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 啊 一起说这个闺蜜， 舔着脸啊， 哎呀，真是、哎、脸皮真够厚的啊。来吧，为了缓解一下尴尬， 怎么了？怎么发生什么了？ 来，请出我们今天重要的女性嘉宾。 哎呀，终于来一位这个女生了啊、 嗯、！Hello， 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 Miss 毛。 哎呦，欢迎 Miss 毛，你这名字真好，闺蜜 Miss 毛。 可是刚刚赵亮突然说她是男闺蜜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其实我也挺纳闷的，从一开始我们俩合作，她就一直对外宣称，嗯，她是我的男闺蜜。 我是大家的男闺蜜。不套套词怎么说闺蜜呢？ 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闺蜜这电影， 嗯、 Miss 毛应该是原来看过的是吧？ 对，我看过第一部。 第一部，嗯， 我觉得它还是、嗯、 好看吗？ 就是还是因为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嘛， 嗯、 所以的话，对于它的叙事方法呀， 嗯、 包括它的展现形式， 嗯、 包括它表达闺蜜之间相处的这种矛盾啊、解决冲突的时间啊，都比较紧凑，所以其实，经常会有那种，比如说。可能平常走得很近的朋友， 嗯， 因为一个误会然后不理了，但是可能三五年之后、 嗯、 互相都放下芥蒂了、 嗯、 再重新坐在一起，突然觉得当初较劲很幼稚、 嗯、 这才是女人之间的一种闺蜜情。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电影情节的时候其实想到了生活当中自己的种种了， 会有很多肯定会 有真实的东西是吧？ 嗯 嗯 嗯， 尤其是刚才说到女性电影，就是最早的中国，其实最早大陆地区我看到的最早的女性电视剧就是那个《好想好想谈恋爱》 哦、 啊、那个算是 那就是讲的是四个女性 哦，对对， 解决单身的问题、 哦、对对对对，以她们为核心的、 啊、对，其实都很真实，四个不同个性不同类型的女生，再包括后来的那个比如男人婆啊，那个谁演、 啊、我知道你要说 的，对对对， 粉红女郎， 对，粉红女郎、 嗯、 对，就是电视剧作品，对，电视剧作品会很多、 嗯、 然后在电影作品里面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少。 其实电影啊，我刚才我跟那个赵亮在聊、 嗯、 我说电影如果提到一些名字的时候不跟你说这是女性题材或女性电影你也不会觉得、 嗯、 但是后来仔细想，哎，是啊，你这么往归类的时候、 啊、 你就会发现。我来说几部啊，飘，乱世佳人算不算？ 对， 然后我们刚才还提到了、 oh, with the wind. 是吧、 嗯？ 女性视角的， 很经典的《欲望都市》啊， 《欲望都市》 对、嗯、 对吧？ 嗯、 这《欲望都市》《绝望主妇》各种美剧、 嗯， 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 嗯、 都是聊女性。 破产姐妹算吗？ 算， 这个也 算， 也是女性视角再去看这个世界。 嗯，所以这种片子很多，但是接下来我要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刚才在说《闺蜜》这部电影啊，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听名字，包括里面的三个女人， 嗯， 这回的《闺蜜二》是换了其中一个主角， 嗯， 就是杨子姗已经不在这里面了， 嗯， 然后加上的是张钧甯、 嗯， 是吧？ 张钧甯，对 啊。 对， 张钧甯现在炙手可热，是吧？ 嗯， 所以这个非常有票号召力。然后三个女人这种结构，其实，在很多很多 电影和电视剧里面都出现过。 嗯， 三个男人这种戏也多嘛，我们原来说过很多这个港台地区的这个影视特别容易强调三兄弟怎么怎么样，然后三个女人也是这样。那么闺蜜怎么来看待自己和闺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女性怎么看待自己和闺蜜之间的关系，我想用30秒的时间让你听上其中的一小段。这是闺蜜一第一部里面最后啊，就是黄真真这个导演在采访他们三个的时候，这个他做的其实挺巧妙的，就是这个导演融入其中，导演像是其中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三个人呢刚好他就是导演，他在采访这三个人，然后其中的这个叫就是失恋那个叫希问啊，希问，然后他呢就陈意涵演那个角色说了一番自己对于闺蜜的见解，其中核心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30秒钟。 我觉得后来分手之后，我觉得女生的成就，闺蜜对我来说比男人重要非常多。你要找到一个女生不嫉妒你，然后可以跟你这样好好相处，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你分享，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很珍惜现在的闺蜜的朋友。我们就说，我们如果嫁不掉啊，如果在浴室跌倒了，就是我们打电话你会来救我，我不会怕我老了自己一个人死在浴室里面，我们一定要住很近，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搬家或者怎么买房子我们就要住在这三条巷子里面。 刚才这是这是那个电影里面台词，那我就在想，因为他说这里的时候，你看第一部他最后啊，他表现特别真实，就是三个人说着说着有人就哭了，而且不像是演出来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一部戏拍完之后可能多多少少这三个人也有感情了啊，然后这个陈意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说到这女人啊，他说到最后啊，如果真的是要独身一辈子的话，那我们三个人就住一块啊，那最后那个范围是怎么说呢，不超过什么几条巷子是吧，就住得很近， 对 啊，如果在浴室跌倒了啊，还有人来扶我啊，来 闹闹不好还搬到一个老年公寓去呢。 这个就是 对， 那这个是很典型的。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单身女性，然后比较独立的女性，现在真的会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说现在越来越多女孩子可以独立支撑去买房啊？说怎么着，是因为。比如说我可能跟我闺蜜就买一个小区，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大家前后楼就可以解决了，然后又有独立的空间，你可以比如说各自约会也好，或者组成家庭也好，但是你会发现关键时刻就是大家都说嘛，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女人跟女人之间的那种懂是不用说的。你像这部戏的主角，我认识的，我知道的，不是认识还知道的，你看陈意涵和张钧甯，他们俩都是属于特别爱跑步的那种，一个是某客的代言人，一个是某迪的代言人，对，他们俩都是属于那种，我整个春节我看陈意涵的那个微博，他这个春节他就可能刷了有20-30公里，然后张钧甯是每天跑6-10公里，所以他们也会有共同的爱好，然后的话这样生活也很一致，然后状态也很一致，所以他们这种互相之间的理解度就会很高，然后即使我单着身没有关系啊，然后互相比如说送医院你也会第一时间及时，我家里的东西你也知道，就像男人之间那种兄弟之间啊，我在你面前不用拘着的一样，女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会有 这 种 这个，所以说啊，就是某一些电影它是有着特定的受众群的，包括一些这个文学哈，你说这个闺蜜之间这种情感，我就想起来就是男人之间有一种很无奈的情感，是什么呢，就是同学，尤其是同学聚会啊，咱说的不是那种大同学聚会啊，就是比如说大学里啊，或者是高中几个哥们儿，回头再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再也没有当年的感觉了。为什么呢？首先啊，这哥们儿聚会，这不能带老婆带孩子， 不带家属， 不带家属。但是聚了一会儿，你就发现聚不起来啊。吃饭可能也不能喝酒啊，是吧？这还有工作呢，明儿还出差还开会呢， 开了车。 这酒喝不利索， 对， 打台球打不利索， 对 啊，一会儿这个电话找了一会儿那什么，他就是说再想找当年这个就是 单身的 那种 感 觉，确实是没有了啊。咱们说这实际生活，那么到这个文艺作品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咱们这个电影市场上有一种类型的电影，其实它非常巧妙的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叫小妞电影 啊， 尤其是近两年一系列的咱们国产的叫典型的这种小妞电影啊，比如说好像这个第一个比较火的是失恋33天、 我以为要说北京小妞呢、 这个类型的，北京小妞是 不一样， 是大众电影啊，然后呢倪妮的等风来，还有这个宅女侦探桂香啊，还有什么这个范冰冰的一夜惊喜，章子怡的非常完美，周迅的我等早更女友等等等等， 基本上他都是以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婚前对吧，还没有结婚， 对，包括夏普啊， 爱上西雅图， 爱上西雅图， 对 对 对对， 这些都是、包括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些电影作品。我觉得比如说穿 Prada 的女魔头， 嗯， 她就是一个很职场女性， 嗯， 然后在婚姻、在个人、在家庭面前，其实国外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公主电影吧，可能是最早这种女性电影的一个起源、 嗯、 然后慢慢慢慢的现在国内呢就属于像刚才说的，就是很、 嗯、 一个很来、嗯、来的来城里务工的一个小姑娘、 嗯、 然后啊通过这个工作啊历练啊、 嗯、 改变啊什么之类的，杜拉拉升职记也是啊， 对，就是 这个说了啊，说接下来要接替小妞电影类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啊、 是大妞电影就是 你就直接说大女主吗、 就是对，就是讲小女孩这个故事已经不要了、 啊、 都是这个 成长了、嗯、 成长之后这个是尤其是原来那种比如说逆来顺受啊娇柔妩媚那都不要了， 所以这个变化就是说，你看从这个独立的，我们刚才说独立的女性，她可能更有这样的故事，因为她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的理念、方式、规则，然后她有她的社交圈，然后更有甚者，哎，你往另外一条路上发展，我们刚才说公路电影，这已经跟闺蜜二结合起来了，然后有一些跟什么侦探的，跟这个动作片啊， 嗯。 相交集的这种女性电影，你看《古墓丽影》其实算一个， 对，然后《莎士比亚》 还有一个，你们听听这个，你们能记起来这是什么电影吗？这一开始就介绍了，是三个女人。 在很久以前，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动作漂亮， 真美啊，好极了。 长大以后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人， 她勇夺这节目的冠军， 好样的，娜塔莉。 她们有三个共同点，她们聪明，她们漂亮。 听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到时候有你好看的，你准会向我炫耀。 还有，她们只听我的命令，我名字叫恰里。 听出来这是什么电影了吗？最后这句话很关键，我的名字叫查理，然后这查理的天使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英文名。 嗯， 我们翻译过来叫做 霹雳 娇娃。 娇娃， 霹雳娇娃里面有， 我只是满脑子都想的是，哇，好标准的， 是不是里面有卡梅隆迪亚兹 啊？ 然后还有那个刘玉玲，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当年非常轰动的，一共好像拍了个系列两部，反正应该是有了啊。 嗯， 就这样的电影，包括其实刚才我们还提到说，在很早以前。在中国的这种类型电影当中也会有，在华语类型电影片当中 很有啊， 也会有三个 女 人的 孩、嗯、三个女人， 而且是要跟动作戏结合的， 对、 啊、 还得有一个这个经常 我们 主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男人 啊 跟他们产生联系。 我们不是经常会说是咱们是叫东方的叫武侠片吗？ 嗯， 其实在现代武侠当中有这么一个系列，我让大家听到的这个先说一下它的名字啊，这是东方三侠。 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影，还记不记得当时当中的三位人物张曼玉、杨紫琼和梅艳芳？你听听这动静，这闺蜜来了啊，这不得了，这仨闺蜜能打平天下。 仨是闺蜜吗？ 不是来杀人，她是来自杀。你为了她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自己的命，我只不过是公共的一只杀人野兽而已。 野兽不会有感情，更不会为了别人牺牲自己。你可面对自己，你的生存比你的死更加有意义。 我就是不能够面对自己，更不能够面对他。 陈三，陈三， 哈！哎，你大拳抖啊！哎，你怎么不甩我啊？还是骑我的摩托车比较保险。 太夸张了吧，摩托车跑不过马，这是当中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张曼玉说的、 嗯、 她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当中那个杨子琼演的，就因为是一个恶魔的手下，她是一个女杀手，然后梅艳芳和张曼玉试图让她改过自新，要跟他们一块对付这个大魔头， 嗯， 就这么一段戏。你说这三个人的关系，你说他们开始不是闺蜜，可是后来人家有一个渊源，说这个杨子琼跟梅艳芳啊过去小时候是一块长大的 哦， 失散了 啊、 哦、然后杨子琼失忆了， 嗯， 所以这俩人还是闺蜜。 嗯， 你看这个女性电影，它可以拍出不同的